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啊，透过教会崔牧师的邀请，能够参加这一次的培灵特会。这次我们的主题题目是先贤所信 ，The Faith of Our Fathers。我们信仰上的这些前辈们、先圣先贤，他们所信的是什么？也是我们今天所信的。也是存到永远的圣经十字架福音的真理。所以有首诗歌我想大家也唱过，就叫做先贤所信万事永存。好，我们是用这个题目做这一次的主题，先贤所信。如果在英语世界里面有人问说Are you a Christian? 你是不是一个Christian? 中文翻译基督徒。那么有三种人会回答 Yes, 是的。哪三种人呢？第一种人叫做 Roman Catholics, 罗马天主教。第二种人叫 Greek Orthodox, 希腊东正教。第三种人就所谓我们称自己为基督徒 Protestant, 所以当你说 Christian 基督徒信耶稣基督，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现在全世界人口有70亿人口，有24亿的人说他是相信耶稣的，这里面包含了异端啦，其他这些邪教说他信耶稣，比方说耶和华见证人会Jehovah's Witness, 或者是这个Mormons, 摩门教等，还有其他的。那不管他怎么信呢，不清不楚，糊里糊涂，总而言之说自己是信耶稣的大概有24亿人口吧。那里面呢主要就是这所谓三大的这个三种人，三个 branches, three branches, 就是所谓的罗马天主教、希腊东正教和所谓的基督教哈。那关于这个三个名称的由来，我们需要知道教会历史，要不然你不会知道这三个名称为什么不同。所以基督徒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而这个字的基本定义的话呢，是圣经告诉我们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在安提阿教会起手的，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那么什么叫基督徒呢？基督徒啊 Christian 是在基督这个字的后面加了一个字根，意思是属于基督，跟随基督，效法基督，活出基督的人。简言之，就是属于基督耶稣的人，在基督里面的人。那么这样子圣经的定义就跟世界上我们刚刚说到的定义就不一样了。包括24亿人口都说自己是信耶稣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在基督里面属于基督的人。所以基督徒是谁？谁是基督徒？因为在座的诸位弟兄姐妹，你们是基督徒吗？是啊，你是哪一种基督徒呢？你大概不是罗马天主教的吧？如果是的话，我也欢迎你。如果你是天主教徒哈，你大概更少人是希腊东正教的哈。如果你在场，非常欢迎你。那盼望的是，我们不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我们要知道到底耶稣是谁，我们是谁，我们信耶稣信什么。这就必须回到圣经本身，认识圣经所说基督徒真正的定义。那么也从教会历史学了功课，这2000年来到底人们怎么说自己是信耶稣的，怎么个信法，活出怎么样生命生活见证。教会在每一个时代，从过去到今天，在信仰上很多方面遭受逼迫，那么基督徒又是如何来回应，如何在这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在这黑暗笼罩的大地为主发光，像明光照耀一样持守生命之道，将主耶稣的十架福音表明出来，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是我想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因为这不只是我们的生命，也是我们的生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次的特会里面，盼望透过这个题目先贤所信，我们回到圣经，看圣经里 面讲到的基督徒他们是怎么信耶稣的，那么今天离我这些基督徒又是怎么信的？那回到先贤所信的，回到圣经所说真实的福音信仰，十字架的道理，这是我们这一次特别聚会的主题。求主帮助我们，恩待我们。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今天我们得以在这里聚集，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那这里我们是基督的教会，要为主基督耶稣传扬福音，做美好见证，更重要是荣耀你的圣名，在这里敬拜你，侍奉你。主，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回到主话语圣经的真理，来到教会历史，来寻访古道，看哪一个是善道，要走在其间，让我们归回正道，归回善道，归回古道，而叫我们所说所做所行，或吃或喝，都荣耀你的圣名，都持守真正的福音，都传讲十字架的道理，走十字架的道路。主，我们仰望你，求主圣灵保惠师将主的圣道圣经话语刻在我们每一个心中，让我们透过这一次在特别聚会的学习来反省自己我们与你的关系，让我们真实活在主基督耶稣里，愿你的名得到一切荣耀。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门。我们请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请翻到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七节。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一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我前面开始说到，今天有不少人会说自己是 Christian， 是基督徒，但是呢，真正明白基督徒的意义是属于基督耶稣人，那是透过基督耶稣的死与复活、十字架的救恩、重生得救成为基督徒的，关于这样的道理认识的并不多，以致今天呢，很多人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耶稣基督死与复活的意义，包括来到教会里面的人。所以我刚刚说过了，罗马天主教徒、希腊东正教徒也都说相信耶稣，可是他们对基督耶稣的认识，至少从历史上看来，直到今天是出了很多的问题，甚至离开了圣经。我说到第三种人会承认自己基督徒，我们说是所谓 Protestant Christian， 讲到我们这些基督徒。关于 Protestant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 Protest 是抗议的意思。在中世纪有黑暗的一些年，我们说是罗马教皇专权的时代。啊，我们都晓得，十月快到了哈。我们知道十月三十一号什么节吗 ？Halloween。哦，那你是活在美国了哈。但是呢，如果你是只知道十月三十一号是 Halloween 的话，所谓的万圣节的鬼节的话，那么也只能说太遗憾了。基督徒如果只知道十月三十一号是 Halloween 的话，那是所以到了十月三十一晚上，大家就要准备糖果了，招待来敲门的小朋友了，或者呢，有的基督徒开始就逃到教会来举办一些其他的活动，免得这个那些装神弄鬼的，弄得脸上乌漆抹黑的，穿着巫婆衣服到人家门口来敲门 ，trick or treat 啊。那其实十月三十一号在教会历史上 是非常重要的日子。我们知道十月三十一号，马丁路德在1517年十月三十一号，在德国的 Wittenberg 这个教堂的门口呢，大门上贴上了所谓的 95 theses 95条论证。那从那一天开始呢， 历史上说开始宗教改革的运动。那么所以 Reformation 啊 ，Reformation， 那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了，因为这开始了，路德在这95条论证里面指出，当时天主教贩卖赎罪券，以及错解什么叫悔改，什么叫做得救啊？那么赎罪券的意思是说，当你花钱买到这个赎罪券的时候呢，表示你就用钱买到了其他圣徒的功德，他们太多了，包括圣母啊，其他的这些被封圣的这些圣人，那么你的不够用，所以你需要用他们的来配合你，因为你的功德不够的话呢，那么你将来是不能上天堂的。那么特别是在炼狱里面的人呢，关于这些教会历史的细节，有机会我们再细说。炼狱里面人在被火烧哈，那为什么会在炼狱里呢？我待会再有空再解释。总而言之，是要靠着这一个买赎罪券来积功德，靠着功德行为来得救。那路德指出，真正的悔改不是这样子的。那他在95条论证第1条就是说，当主耶稣呼召我们要悔改的时候，是表示一生都是要悔改的，他面前啊。好，那从那时候起开始所谓的宗教改革运动了。那在德国是路德先开始，然后引起了整个欧洲大陆啊，这个大家都起来啊，这个开始归回真正的十字架的福音。在德国呢，许多的诸侯王子呢也归信了路德所传的这个十字架的福音。所以在1529年，每年这个当时德国是属于所谓的这 Holy Roman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的这个版图啊。那么在每一年要召开一次这个 diet， 就是不是节食哈，这不是吃什么东西，这 diet 这个字在那是指帝国的会议。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就喊所有各诸侯啊，这些有这些伯爵，有选侯啦，有自由城市这些代表来开帝国会议。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啊查理，他受于教皇的压力，要来镇压这些像路德这样所谓的反叛啊罗马天主教会的这些分子。这时候，这些诸侯王子就说了：“我们不是异端，我们不是违背了圣经信仰，我们乃是回到圣经所说真实的信仰，是当时的这个教皇专权所污染的教会很多不合圣经的事实。我们不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要回到圣经。”所以我们抗议 ，We are in protest。我们抗议这个帝国皇帝用武力想要来镇压我们。那皇帝就说：“好了，请你们交上你们的抗议书吧。你们到底说明你们信仰是什么？啊，你们没有违背这个圣经信仰。那可是教皇说你们违背圣经信仰了，你们是异端。好，那所以经过了一年，在1530年，在帝国在奥斯堡开会的时候，那。”这些路德宗的王子诸侯就呈现了他们的抗议书，叫做奥斯堡信条 Augsburg Confession， 里面说明路德这些基督徒这些改教的这些城邦为什么是不能听从罗马天主教的，指出天主教的错误啊，弥撒的错误等等，讲到唯独因信基督称义。所以严格来说，这1530年这个奥斯堡信条是在抗议的情况下提出来，所以因此呢，从那时候起，所有基督徒被称为 Protestant， 表示抗议罗马天主教的逼迫压迫。所以我们今天翻译做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是基督的教会，我们是 Protestant 啊。那表示在历史上呢，就用来区分什么叫罗马天主教，什么叫希腊正教。那教会历史来说，希腊正教跟罗马天主教的分家在1054年，有东西方的教会，然后在西方的教会里面，拉丁化语系的教会里面呢，到1517年又开始分了，到1530年有所谓的罗马天主教的效忠罗马教皇的罗马天主教会，然后呢还有就是抗议的叫做 Protestant， 中文翻译作基督教，那罗马天主教做天主教。原因是因为当这个明末清初像利玛窦这些耶稣会的会士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翻译圣经，把圣经上所有上帝的名称都翻译叫天主，所以 Roman Catholic 这个字里面跟天主没有关系，但称为天主教是因为中国他们的圣经翻译叫天主，所以叫做天主教。那么因此我们这些所谓 Protestant 叫基督教， Protestant 是第一个宣教士来到中国，是在1807年，这个 Robert Morrison 马里逊来到中国。那么他是第一个所谓的 Protestant， 就是宗教改革信仰宣教士来到了澳门，所以这时候说是所谓的基督教的宣教士进入中国。这样我知道在国内呢，不论是在历史上或是研究，或是包括有些基督徒啊，内行人说外行话，说自己是新教徒啊，那是表示呢罗马听到旧教啊，基督教是新教，这个名称是错误的啊，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被宗教改革改教家们使用过。改教家说自己什么是归回叫 reformer 啊 ，reform 归回这个圣经的这个，所以叫做复原教或归更正教，归正信仰的，或叫做抗罗宗，是这个意思。从来没有人叫自己新教徒的，那只是这些不信神的这些历史学家区分，罗马天主教原来就有叫做旧教，然后1517年之后开始叫新教，所以至少我们基督徒不要说自己新教徒，你是什么新？我们也不是新的旧的，我们根本不是宗教。我们是信的是耶稣基督，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最好不要叫自己新教徒，这是外行人说外行话啊，也不要叫自己的基督教徒，我们不是信基督教这个信仰，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基督教徒不一定是重生得救的人，在这一二十年来，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港台呢，有一批人叫做 cultural Christian， 就是所谓的文化基督教徒，你们听过没有啊？文化基督教徒，那文化基督教是什么意思呢？很欣赏基督教里面的民主、科学各方面基本，认为中国要现代化或后现代化，需要这个西方的这些民主科学的背后的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做根基。如果你没有基督教的信仰做根基的话，你的民主科学怎么无法推法治观念、道德观念都没有永存的根基。这一批人不是重生得救基督徒。不是真正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世人的救主，他们是相信基督教的信仰的确是非常好的，可以帮助中国文化，可以改造现在中国环境。这批人叫做称自己文化基督教徒，欣赏基督教文化。如果盼望我们不要称自己基督教徒，因为你这样称，人家还以为你是文化基督教徒了，或者是商业基督教徒了啊，或是寻找个人利益来到美国政治基督教徒，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对一个真正在基督耶稣里重生得救的人来说，基督徒是最美的名称，因为基督徒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也许我问你是基督教徒吗？可能你很多人会举手，但我说你是基督徒吗？你知道自己有基督耶稣的生命，你是属于基督耶稣的，你一生是为他而活的。好，我现在再问一次，我们当中真正知道自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的生命完全是耶稣宝血所买赎洗净的，我们完全是为主而活的，我们是属于基督耶稣人，我们是名花有主了，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这位爱我们、替我们死而复活的救主而活。知道自己是这样的基督徒的人请举手。好，感谢主，请放下。有些人没有举手，那有可能你是还在所谓的慕道的朋友哈，在福音班哈，非常欢迎你。有些人已经受洗了，但是没有举手，我不知道你是谁啊，因为我是你们的客人啊，客座讲员啊，我不知道你受过洗没有举手，但是我要帮助你，盼望求主带领我们在这次特会里面，你明白什么是基督徒的真正意义。今天我们不是来参加一个讲座，一个培灵特会，大家听得很高兴，兴奋和分心啊，兴奋跟分心不一样哈、啊。那然后很火热的要干嘛？所以我想这不是最主要的目的，不见得那些是不好的。我只是说，你有没有回到根本，到底认识耶稣是谁，然后认识你自己是谁？写这封书信的《哥林多前书》的是使徒保罗，他被圣灵感动写下上帝的话语。他自己经历了重生，他以前他是犹太教里面的，是法利赛人啊，是这个可以拿到大祭司公文去到处捉拿基督徒的。在那一天，他带着人到大马 士，就今天大马士革，去捉拿基督徒。在那路上，中午的时候，大光照他，那个光比午正的太阳还要明亮，把他从马上打下来，他变成瞎眼。然后他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在那里开始问了第一句话：“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那撒勒人耶稣。”“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啊！”用脚踢刺这句话在希腊文的原文是一个 idiom， 是一个片语，一个 phrase， 就是说是去抵挡神明的。你怎么可以抵挡神呢？这是所以扫罗知道他原来所逼迫的主耶稣的教会，他逼迫了主耶稣自己。“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扫罗醒过来了，因为他被神的大光照他。他问了第一个问题：“主啊，你是谁？”之后他问了第二个问题。什么是第二个问题呢？“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人生就是两个大问题了：“主啊，你是谁？”第二，“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在座的刚刚举手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问过主耶稣：“主啊，你是谁？”有没有问过这句话？问过哈。好，那你有没有问过：“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有哈，以前问过，对不对？现在还有没有继续这样问呢？主耶稣告诉扫罗：“你起来进到大马士里去，有一个人叫亚尼亚，后来把福音告诉什么，为你施洗，眼睛给我重新打开，我要差遣你到外邦人当中，为我的福音，为我受苦，为我做见证。”使徒保罗从那时候起就成为向外邦宣教的使徒。哥林多前书我们知道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是在希腊的在今天希腊半岛的所谓这个亚该亚省的这个首府 capital 啊，就像我们这里有 capital 一样啊。那么哥林多是一个繁华大城，那是而且哥林多人以自己的知识啊、学问，那里有很多的这个神庙啊，很多这个拜偶像，这些他们认为自己是既有钱又有势又有学问，希腊文化这个学术的中心。在哥林多周围，很多人抵挡神，不信耶稣。保罗在第二次传福音旅程的时候来到了哥林多，他在那里待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很多人悔改信了耶稣，在那里教会开启了。当保罗在写信给他们的时候，那时候是哥林多教会出了很多的问题啊，虽然他们都很聪明，就像在座很多的知识分子，牧师告诉我说我们当中都是博士硕士啊，很多哈啊，这不一定是坏事哈，但是很聪明，很有学问，很有才干，口才这个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但是他们教会里面出了很多问题，就像派代表写信来请问保罗怎么处理。他们有什么问题呢？教会有分党结派，第一章保罗就说：“你们当中怎么有人说我是属保罗这一派的，我是属彼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督，我是基督党的，怎么可以在这里分门别类结党呢？”教会里分门结党。第二呢，你们当中有人犯淫乱的罪，你们不好好去 discipline 他，劝诫他，叫他悔改，你们还容忍这样的事情。再来呢，你们还有人弟兄和弟兄彼此上告法庭，告到外邦人法庭，不彼此相爱，彼此互相争权夺利。还有当中你们很多人恩赐，可是你们拿恩赐来骄傲自大，看啊我会说方言，看啊我会做什么，用恩赐这个骄傲，没有那么有恩赐就羡慕嫉妒。教会他这乱聚会说乱来，连这个圣餐聚会，还有那个酒醉这个饭饱，在圣餐聚会里面乱来，吃喝自己的罪，难怪在你们当中病的死了不少。哥林多教会是这样一个教会，这么多问题，几乎我们今天教会出现问题全出现了。教会里有没有淫乱的问题啊？教会里有没有结党纷争的事情啊？教会里有没有勾心斗角的事？教会里有没有有人要灵恩恩赐，有人要搞什么，要斗来斗去？ 不相信耶稣基督肉身复活，也不相信将来我们要肉身复活。哥林多教有这样的人啊，所以你看教义上的信仰生活上全都在哥林多发生了。那保罗如何来帮助这样的教会，这样的教会怎么样悔改归正呢？如果他们请了保罗来办培灵会的话，那第一堂信息要讲的是什么？你看哥林多前书，保罗在前面一讲问完之后，把那个问题陈述一下就开始讲了。他的说什么呢？我们刚刚念第一章十七节，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而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道理在那，灭亡是愚拙，在我们得救人却为神的大能。你知道吗？保罗第一个讲的是十字架的道理。他说我来的目的，神差遣我主要是传福音，传基督耶稣十字架，不可以叫基督十字架落空。虽然这十字架道理在那，灭亡是愚拙的。如果你读下去看，你知道这个第二章第二十一节，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要求智慧，但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基督，在犹太人是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呢，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你知道保罗讲什么吗？他第一篇信息要带领哥林多教悔改，那就是神给他话，那就是要传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免得十字架道理落了空。其实不是哥林多人当初没有听过，他们听到了。保罗说的第二章第一节说，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讲的是基督耶稣的福音，整本圣经所传讲的是神三一真神拯救罪人，这个称为十字架的道理。因为上帝拯救我们，这个救恩是透过耶稣的受死上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的死与复活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整本圣经是以耶稣为中心的，你看到新约圣经当然是如此，是基督耶稣的启示。因为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说，神迹在古时界中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叫他末世借他儿子晓谕我们。这新约圣经当然是讲的是启示耶稣基督。那么旧约呢，众先知神在古时多次多方晓谕列祖，整本旧约圣经也是在给耶稣做见证，整本旧约圣经。所以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说到，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当时是旧约圣经了啊，但是新约还没有写成。耶稣说，你们查考旧约圣经啊，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就是这经。整本圣经旧约是给耶稣做见证的，那新约更是如此。所以新旧约全书就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所以你读每一段经文上下文，你都要以基督耶稣来看，因为整个都是以基督耶稣为焦点的。那么基督耶稣他的救恩的中心是他的死与复活，所以耶稣的死与复活是中心的中心，焦点里面的焦点。所以保罗说了，我在你们当中我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并他定十字架。他的意思不是说我就不知道别的，我就只讲耶稣和他十字架，他乃是说，他也引用旧约圣经，他乃是说整本新旧约全书，整本上帝的启示，整个福音的中心就是基督耶稣并他定十字架。这个你们没搞清楚的话，你们根本还不认识什么叫做福音。今天你们当中出了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你们不知道这十字架的道理，你们用属血气的想法方法去做这些事，情欲啦、斗争啦，什么都来了。所以这样的教会需要悔改归正，首先回到最根本的 back to the basic， 那就是回到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次的特别聚会，你也不要期望我讲什么高言大志，我不懂啊，我 在你们当中定了主意，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位知道自己是基督的人，属于耶稣基督的儿女。你要知道，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说，我不是变成一个无知的人，乃是说我所有事情都透过基督耶稣并他的十字架、他的死与复活来看、来认识、来明白。属灵的人能够分辨万事，因为有圣灵内住。第二章讲到的，属灵的是谁呢？是有耶稣的心为心的、所以认识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十字架道理是基督徒的生命生活最根本的根基。那这跟我刚刚所说的是先贤所信、宗教改革信仰，或者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简单的说，宗教改革信仰 Reformation Faith Reformational Faith 宗教改革信仰就是整本圣经的福音，是讲基督耶稣定他钉十字架。为什么路德需要改革这个当时的教会呢？为什么路德发起之后，在瑞士、在欧洲各地、英国都开始这个宗教改革运动？因为都要回归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因为中世纪的时候，基督耶稣的十字架道理被遮盖了，人们来到教会，中世纪被称为黑暗一千年。原因何在？是因为当时中世纪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读圣经，除非你学过拉丁文。这个天主教教皇啊，这个孔乙主教院都说得很清楚了，这个圣经不能翻译成各国的语言，因为翻会翻错，所以必须使用这个第四世纪末，所以耶柔米开始 Jerome 翻译这个拉丁文的 Vulgate， 就是拉丁文的五加大译本啊。那么这个他们说宣称这个译本是有圣灵感动的，所以不能够翻译，所以只有学过拉丁文的人才能读圣经。而且即使你学过拉丁文读圣经，你不能自己解释圣经，因为教皇宣称他是基督的代理人，你们都会解错圣经，只有教皇才能正确解释圣经。因为圣经就是你要知道，天主教中世纪叫双重权威论，那就是圣经写的固然神的话，但教皇讲的也是神的话，因为上帝会透过基督的代理人，就是 agent 就是教皇，透过他的口来讲他的话，而且是当代的，是不是古时候是圣经，教皇继续在他的宝座上说话。所以天主教说圣经是上帝的话，教皇讲的也是上帝的话。所以到了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时候，教皇还再一次宣告教皇无误论，你知道吗？教皇宣告自己讲的自己是无误的。直到今天，罗马天主教教义没有做任何的修改，仍然认为教皇是基督代理人，仍然认为教皇讲的话是神的话。所以这叫双重权威论，圣经和教皇的话。但是呢，事实上这个双重权威论是变成这个独裁权威论。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可以解释圣经，只有教皇才可以，所以教皇主宰对圣经解释，看起来表面上也尊重圣经是上帝的话，事实上是掏空了圣经，是因为圣经的解释必须由教皇来决定的。因此缘故，所以中世纪是这个样子，现在仍然是如此。中世纪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教皇要怎么解释都可以。他说这个赎罪券的发放是对的，然后这是因为就功德观念。所以当时这黑暗的一千年，人们读不到圣经。可以读圣经的这个神父啦，那些修院的修士、大学教授都需要顺从教皇，要不然就变成叛成异端了。在那黑暗的时代，人们怎么知道自己得救呢？得救很简单，你就到教会来，听教会所说的。所以你今天问罗马天主教的这些教徒们，你们信什么？天主教的教徒就说，我们信教会所信的。那你们教会信什么呢？我们教会信的是我所信的。那到底你们教会和你信什么？我和我们教会信的是一样的。说不出来。所以当时中世纪天主教更是如此。今天教皇天主教做了一些调整，今天人们可以读天主教圣经，可以翻译了，但是呢还是要由教皇解释。因此在中世纪根本连翻译都不可以，换句话说，那么天主教徒不知道自己信什么，只知道一件事，就是好好信教皇，因为教皇是我得救的代理人，不经过他我不能得救。所以教皇说了，这个光信耶稣还不够，还要加上行为，不然你说信谁知道你真心假信，要行为表现。那怎么样行为表现呢？每周要到教会来望弥撒，望弥撒就是保持你得救地位的方法。教会可以 掌管这个所谓的 sacrament 圣礼。所以呢，天主教的圣礼是这样子啊，望弥撒的时候，最后就是大家列队到前面来，神父就把那个经过祝圣的饼和杯，顺着化成耶稣的血和身体了。那你还不能喝到那个杯，因为只有神父才能喝的。这个饼已经是变成耶稣的身体了啊。然后呢，他，你有没有看过？你有没有去过天主教会啊？到前面领圣餐的时候，你不是你手去拿呀？你手去拿，万一没有拿好掉地上怎么办？很可怕呀、啊！耶稣身体掉地上不行啊。所以到前面来，张开嘴巴，神父把这个饼放在你嘴巴里，是这样子的。好，所以借着每周啊来领这个圣体，借着呢犯罪怎么办呢？到神父告解，告解之后，神父就宣告说：“我代表基督位置，我是中保啊，你赦罪了。接下来你要啊，光告解，告解第一个你要认罪，再来呢、赦罪，然后要补罪，还要罚你劳改劳教、啊，看看你的情节如何，这个再决定了。总而言之，你还要补罪，罪补了之后呢，你的这个，但是你的这个怎么讲，劣根性未改，对，常常来告解，常常来犯罪，常常罚劳改劳教。那你这样的离开世界，固然罪是免了啊，但是如果让你上天堂的话呢，岂不把天堂弄糟糕了吗？弄污秽了吗？所以罪都可以免了，透过什么？透过这些功德哈、啊，包括你有没有参加十字军啊，有没有去这个朝圣啊，有没有积功德啦、啊？所以临死前最重要一件事，所以天主教的有七个圣礼，最具关键性的可以说是临终抹膏油礼，那就是临死前。中世纪的人呢、啊，希望大家死得慢一点，因为死太快。今天到了，就希望赶快早点死，对不对？因为如果得了癌症，那忍受那末期痛苦，哎呀，人们怕死的过程，因为人们可能不在乎有没有天堂、地狱。中世纪人都希望自己死得很慢，为什么？虽然死的过程很痛苦，可是呢，死后去哪里更痛苦，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这个神父一定要等到神父来到，神父给你做最后一次告解。把你所有罪全部清干净才行啊，你才能上，有可能上天堂。那在最后告解的时候，发现你还没来得及补罪怎么办呢？啊，这个时候更需看你以前补过没有啊，有没有买过赎罪券呢、啊？然后就最后那一次告解的时候呢，把教皇可以打开那个功劳库，因为太多人有功德的圣徒，他们不需要自己用，留在银行里面，将来给你用了。所以透过神父，然后呢就把这个功德就算你身上。好，这样你的宗教信用卡上的赤字全部啊抹平了。好，现在没有罪了。可是呢，你知道你的本性还没完全改，对不对？怎么办呢？这样人还不能上天堂。所以天主教教皇说，你要去个地方叫炼狱 （Purgatory） 啊。这个炼狱是干什么？在那里火烧，烧什么呢？把你的劣根性烧掉。所以呢，虽然罪都已经免了，借的人功德补了。哎，我不是在说天方夜谭说故事啊，这是历史事实啊。你如果活在中世纪的话是这样子的，所以为什么人们要买赎罪券呢？因为这么重要了。你现在好了，我们好，最后临终告解完了之后，功劳补过来之后，现在呢，下一步还不能去天堂，要去一个中途这个 halfway house 在那边等，炼狱，在你烧，要把你的劣根性烧干净才能上天堂。所以呢，比方说吕牧师可能要烧一千年，崔牧师只要烧一天就好了。但是赎罪券很重要，如果你买了赎罪券的话，它可以 cover 你在炼狱里面的需要的这个帮助。所以如果你买了赎罪券的话，你比崔牧师还棒，你一天都不要，一秒钟都不要，你就直奔天堂了。不但如此，你连死去的亲友啦，这个爷爷奶奶姥姥了，在不在炼狱里的烧吗？哈，只要你买赎罪券的那个钱叮当掉进那个捐献桶里面的时候呢，他们的你的亲友在地狱里面的灵魂直奔天堂，立刻离开炼狱的火烧。你难道这么忍心看你的爷爷奶奶姥姥在那边被火烧吗？你是不花几个小钱就可以买到赎罪券？所以赎罪券先买好之后，还可以保证你将来立刻直奔天堂，就像你买了这个老年保险一样。亲爱的姐妹，当事人是在这样情况之下，所以这个卖赎罪券的贩子叫 Tetzel， 他是道明会的修士啊 ，Dominican 的修士。他来到了这个路德所属的这个威登堡，这个叫做他当时的境界是属于德国的这个选侯叫 Frederick Wise Elector 啊。他知道这里有问题，他是天主教徒，他 他说这个是明明是教皇透过德国银行家啊，还有这个德国的 Mainz 大主教要给教皇钱买了这个大主教位置，要这三股势力合伙来猎收榨取德国农民的广大农民的血汗钱，他就不让这个贴刺耳入境，可是他在边境另外一个这个伯爵区，所以呢，大批人都涌到那个边境去买赎罪券了。啊，路德教区的会友也就去了。那在威登堡还说，路德说你们要悔改，不可以这样发生。路德牧师，你放心，你看我已经买了赎罪券了，包准包打包票，我上天堂了。当时人们是这样相信教会所说什么，照着教会所颁行的圣礼，就做这些告解、望弥撒、买赎罪券，就最后上。十字架道理落了空，路德开始传讲十字架的福音，甚至他的神学被称为是十架神学，所以他透过基督耶稣十字架，他看清楚了人的罪得到赦免，不是因为我知道要悔改，我将功补过，我买赎罪券，我依靠教会给的这一个圣礼，我靠功德，他知道这是不对的，是依靠人的血气，依靠人的智慧，依靠人的能力。十字架的道理就是你什么都不能做，耶稣基督为你做了一切。所以你问我什么宗教改革信仰，什么是我们 Protestant 我们基督徒信的跟天主教不一样是什么，就在于我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要钉十字架，我的得救唯独基督的十字架。弟兄姐妹，为什么你说你信了耶稣你得救了呢？为什么同样一个布道会也好，或者有人传福音，哎，你信了他没信呢？哎，我选择要信了，我做了一件，我跟上帝配合啊，这是神人合作，天助自助啊，这正是中世纪天主教所传的错音，不是福音。耶稣为你钉十字架没错，但是你也要做你当做的来配合，上帝出恩典，你出信心，神人合作，就可以合伙开公司上天堂了。今天在座弟兄姐妹，你知道你得救原因何在吗？是因为我信了耶稣没错啊，因信基督得救，但是请问这信心哪来的呢？是我选择信啊，所以这件事出于我的。好了，那就不是刚刚像天主教讲的一模一样，神出恩典啊，耶稣为你钉十字啊，你出信心去配合啊，你不出信心你就得不到啊。所以这样说来，当然是神人合作了，天主自助啊。路德就说这是错的，这不是福音，因为唯有耶稣就十字架拯救了我。虽然我们现在讲的十字架道理，你的得救完全不是出于你，完全是神的恩典，在你重生的世上你什么也没做。这样的道理叫十字架道理，但是灭亡人是愚拙的。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在哪里啊？我什么都没做啊，就这么简单啊。这样的道理，十字架道理，在犹太人来看是绊脚石，在希腊人看是愚拙的，在今天的世人来看，人们不理会耶稣基督说什么讲什么。即使那几年前那一部有名的电影叫《Passion of Christ》，啊，你们都看过没有啊？那部电影啊，《基督受难记》。好，那个电影是一个商业电影，制片人是天主教徒，他把福音书的细节改了一些。还算不太离谱，但是他改了一些。好了，请问看完这个《耶稣受难记》之后，全世界不知道多少人看了，对不对？看的结果是怎么样？就知道有一个艺人，历史上有个叫耶稣伟大的西方教士，他就被那些不义的坏人们，犹太公会勾结罗马政府，还有这些暴民把他钉上十字架，就这样子了，就结束了。那电影讲的是这个。人们对耶稣认识是什么？有没有说因为我看耶稣呢就啊我悔改信耶稣了？没有，因为那电影里没有说出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我看报纸，美国还有一个人，还有好几个人跑到警察局去自首。啊，我以前偷过什么什么钱，做什么坏事啊？我看那个艺人， 那个耶稣他没做任何坏事，他就被那个缠在十字架上。我偷了这些钱，在这些年间我还在这边逍遥法外，我实在良心很难受，报告警察，我现在自首，报告公安，我把我的钱还来。道德良心责备，可是没有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外表看他是软弱被钉十字架，可圣经告诉我们，这是神的大能和智慧。耶稣就在十字架上击败了魔鬼撒旦，彻底瓦解他的权势，掳掠仇敌升上高天，释放我。十字架是基督耶稣得胜，可世人看不明白。不但如此呢，还有这什么 Dan Brown 这些人篡改历史，乱编这个达文西的密码，这些东西乱解，根本不符历史事实。可是你知道巴哈怎么说？有不少的比例啊，40%左右的基督徒，所谓支撑基督徒，看了电影之后开始信心动摇了。哎，那这些人在干嘛？他平常读不读圣经呢？他懂不懂十字架道理呢？亲爱的姐妹，你不要听一个人说，哦，我现在信耶稣，你好高兴啊。你要问他，请问你信耶稣，你信哪一位耶稣啊？是不是圣经所说的耶稣啊？你知道在黑人有一批黑人信的这个海，在海地那边信那个黑人耶稣是黑人，你知道吗？我也看过我们中国的漫画书，画耶稣画成我们中国老夫子的样子。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想象力，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才干去想耶稣是谁吗？十字架道理到底有没有落了空？宗教改革信仰，感谢上帝，我们今天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我们不是在天主教教会。那你说希腊正教呢？希腊正教根本不处理这个问题。希腊正教强调的是那个文化，那个你到那教堂里面去，好多雕像，好多 icons， 好多图画，他们强调那个气氛，但是呢，里面也没有福音。所以今天你是宗教改革的子孙，我这句话一点都不为过。因为我们是基督的教会，我们是 Protestant Church， 我们是 Protestant Christian， 我们是相信宗教改革信仰的。这个宗教改革这个字翻译翻的 Reformation， 其实原意不是改革宗教，是改教，改革教会，所以我们翻成改教归正。我们都是归正的子孙，改教的这些改教家的这些后裔，我们怎么可以不明白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所要坚持这个改教的信仰呢？十字架的道理你知道吗？当然在荷兰那个地区，荷兰教会里面，因为坚信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所以改革中信仰的，就10到12万的人被西班牙的暴政统治这个杀害，知道吗？在他们荷兰教会持守的这个圣经真理，透过海德堡信仰问答、历史信条，你知道海德堡问答第一问是什么吗？不知道哈，我或生或死，我唯一的安慰在哪里？回答：我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在于我的身体，我的灵魂不属于我自己，属于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如果你不知道内容的话，回家问问你家里面的青少年。因为牧师告诉我说，英语教会的牧师在教孩子们读《海德堡问答》，太棒了。我们这大人还糊里糊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今天的教会。我不是乱讲，我在北美及其他世界各地领过不少聚会，真正明白改教信仰的施加道理不多。我这句话不是乱讲的，那个不好好学这个圣经，不好好从小学那些要理问答，那怎么会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只知道信耶稣上天堂嘛，对不对？哎，圣经里没有这句话，我没有说信耶稣上天堂哦，有没有这句话？你发现没有啊？我不是说不会，是会上天堂，但是不是你想那种功利主义的上天堂，还把天堂想成这个佛教世界那样子的天堂，西天极乐世界，不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教会又仿佛回到了这个中世纪的黑暗的时代了，又像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保罗为了解决哥林多教会的这样各样的问题，他说，第一，我们先不谈那些问题，我们先谈是耶稣十字架的道理。如果这个你不懂的话，不真的去经历的话，不要讲说什么走十字架道路这些口号了哈，连这些基本的信仰生活就出了很多问题，生活的败坏，家庭出问题， 亲子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夫妻关系、弟兄姐妹之间关系，哥林多教会通通有这些问题。真正的培灵会是要回到福音的根本，十字架道理。你明白十字架道理是什么吗？有谁能告诉我什么是十字架道理？感谢主，改教家们回到了圣经，他们高举十字架道理。不论是马丁路德、加尔文等等这些改教领袖们、词语里都高讲基督耶稣的福音，回到圣经。所以简言之，改教的信仰、归正信仰，就是归回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透过这个来看所有的万事万物。这是改教信仰真正的核心精髓，也是整本圣经所说福音的中心。那我们今天教会要悔改，归回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真理。在宗教改革时代，强调这个改教、这个归回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真理呢，有五个重要的标语。我不说是口号，也是口号的 battle cry， 就是说这个是最关键，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那这五大这个五个大的唯独哈，其实是一个大的唯独，五方面彰显。第一个叫唯独圣经啊 ，the Bible alone。我不讲拉丁文了 ，the Bible alone， 唯独圣经。唯独圣经是上帝的话，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最高而且唯一的标准。我们不能加添其他东西在圣经上面。圣经是活的上帝的话，圣经自己解释自己，圣经圣灵界的圣经，它是圣灵的宝剑来运用圣经。这不是你乱解经，也不是教皇解经，也不是你自己运用圣经，乃是圣灵运用圣经在你生命中。你是一个唯独圣经基督徒吗？你每件事照着圣经做吗？你或吃或喝或说话行事都为荣耀上帝而行吗？你需要回到改教家所说的圣经真理，唯独圣经，一切一切都是要遵循圣经，因为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属神的人被装备的完全，需要靠圣经。 The Bible is sufficient， 圣经是足够的，可以装备你去人生每一件事。你人生做的每一件事，那个总原则是必须根据圣经的。你是这样的基督徒吗？你的生活方式有照圣经来做吗？你跟别人关系，你在公司、在学校里面做不做假账啊？做不作弊啊？你的婚姻关系有没有照基督生活来进行？圣经所说的，你的养育儿女是不是照了圣经原则，还是按照你自己的想法？你是一个唯独圣经的基督徒吗？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一起要悔改了。不然我们再听培灵会什么聚会也没有用。不要常常学习，每个主日都来聚会已经很好了，但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所以改教家说，第一个，一切要归回圣经，回到圣经神的话，你才能看清楚什么叫十字架道理。第二呢，唯独恩典， Grace alone， 一切都是恩典。我们能够活着有这口气，我们生命存留动作都在乎它，一切都是恩典。不只是我们信耶稣完全是恩典，我们整个人所有事都是恩典。在恩典里面，我们得到神所给我们的使命和责任，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去配得恩典，而恩典来装备我们，使得我们可以去遵行神的话语。一切都是恩典，就除去一切的骄傲自大了。在上帝面前有什么好夸的呢？你不过是被那伟大的君王赦免，你欠他一千万两银子，那个人只不过欠你十两银子，掐他喉咙，你不还我就。是这样子吗？一切都是恩典，唯独恩典，我们的得救生活一切都是恩典啊。第三呢，唯独因信基督称义。我们称义是唯独借着信心，不是靠着信心加功德加行为。更重要的，唯独因信基督称义告诉你，是信心也是恩典。你借着信靠耶稣基督，这个信心的来源是来自上帝。信心不是自信心呢，你的信心会上上下下。你应该向那孩子喊着说：“主啊，我信不足。”我们信心常常是不够的，出于自己的软弱，信心常常是不够的，是破产的。 但是真实得救的信心 The true saving faith 是上帝给的，信心是上帝的礼物。所以我们不过是得到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借着信心来信靠他。的确上帝不会替你相信，不会替你悔改，但是你之所以能相信能悔改，那个心是上帝赐你的。这是改教家回到圣经所说的，所以信心是上帝给的，唯独因信基督称义，没有任何人本的东西可以拿出来摆在我们跟上帝之间，绝对不以人为本。那唯独因信基督称义，接下来呢，就唯独基督耶稣是中心。换句话说，耶稣就是唯一的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他，没有人可以回到父那里去。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救，所以唯独基督是中心，是唯一的道路，是我们信仰生活的中心，是我们所有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主而做，靠主而做。我们无论是生是死，总是主的人，我们无论或生或死，总叫基督耶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这是唯独基督是中心。哦，说这个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也常听这样说，但是问题是你要晓得，今天已经有一些自称福音派基督徒说基督耶稣不是得救唯一道路，还有别的得救的可能性。我不太愿意在讲坛上公开去指出别人的错误，但是很严重的势必要指出，做一个借镜。这个已经退休的 Billy Graham 格培里牧师，他1997年的时候公开说过，其他宗教里也有得救的人，他们没有听过耶稣，上帝也选到他们了。没有听过耶稣，没有信耶稣的里面也有得救的人，这跟圣经明明讲相反的。可今天很多人说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基督教会里面就没有问题，很多问题，甚至错误的论调，就是耶稣不是得救唯一的道路，虽然是主要道路，这种声音已经很充斥在这个宗教界了。那圣经不是都是神的话，那些还说自己是新福音派、开放福音派，是跟上了后现代路线，这个发生在我们周围啊。唯独基督是中心，若不在基督耶稣里，没有人能够得救的，这圣经讲的，这是改教家的信仰，这是圣经所说的。当你看见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因信基督称义、唯独基督是中心之后，最后的结论必然是唯独神得一切荣耀， Glory to God alone。 因为一切从开始到末了都是神的恩典，都是以他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当然神得一切荣耀了。今天不是人们是上帝的荣耀，我也要得一点荣耀。所以如果你注意这五点，也就是我们这次特会的五个讲题的题目，求主帮助我们从圣经来归回这五方面的合一的真理：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因信基督称义，唯独基督是中心，唯独神得一切荣耀。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的话，那我可能要怪牧师、怪传道人、怪弟兄姐妹了。为什么从来没有听过呢？你听过的话，我要问的是，你到底明不明白圣经怎么讲？你有没有成为这样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神得一切荣耀这样子的基督徒呢？贵教会是不是一个这样的教会呢？你们所传的福音是不是这样的福音呢？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这边打点折扣，那边这个充点水啊，冲淡一下，那你就不是基督耶稣的忠心良善的仆人了，你也不是基督耶稣忠心良善的教会了。这样的话我们都要一起悔改。所以这五个题目是我们这次归回圣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样的归正的信仰。我再说这个改革中，或者说这个 Reformation faith 不是某一种某一派的，这写明我们不是天主教徒，我们不是东正教徒，我们是所谓的 Protestant Christian， 我们是基督徒，那么我们就是宗教改革的子孙，就是改教的子孙，我们就相信这五点的。你不相信这五点的，你打折扣的，你就不是真正所谓的基督徒了，你可能是天主教徒。对天主教来说，也要相信圣经啦，也要相信有恩典啦，也要相信要信心，也要相信基督，也要神的荣耀。但是你注意看没有，你把这唯独这个字拿掉之后，你马上回到天主教里面去了，使得我们这个 Protestant 抗国中基督徒，我们真正的基督徒跟天主教跟其他信仰不一样的归回圣经的观念在哪里？就是这唯独圣经神的话，唯独一切都是恩典，唯独是信基督耶稣称义，唯独基督是中心，唯独神得一切荣耀。你是不是这样的基督徒呢？我们教会是不是这样传讲这样唯独的福音呢？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完全以神为本，跟以神人合作不一样的，以人为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神恩独作，完全神恩典唯独。那天主教也好了，一些人本的宗教信仰就是神人合作，天主自助。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当什么信耶稣的，但上帝是宽宏大量的，他照你的本相接纳你，没错，但他不会按照要你继续按照你的本相这样活下去，他不会容许你这样子自己乱来乱信，他要你在他话语光中谦卑悔改。好，今天晚上开始先前所信十字架的福音，第一点，唯独圣经。唯独圣经是什么呢？唯独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最高准则。神的话是活的，神的话自己解释自己，圣灵运用圣经。所以在读经啊，听道，要遵循神的话行道，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神主权掌管我们，神的话带领我们，不是我们去怎么解经，而圣经来解释我们，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是谁。今天活在后现代，太多这种所谓把绝对真理相对化的，太多随随便便无所适从，这个说这个，那个说那个，都有道理。这个错里面有对的，对里面有错的，这是后现代。但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神的话是真理，和神的话相反的就是异端假道，最后是迷惑而且害惨人。我们看，请看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四节，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四节到第十七节，啊，翻到我们请同声诵读啊，请。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所学习的、要所确信的，你要存在心里，要放在心里，不要光读圣经听到，那放在心外，搁在心边，神的话要在你心里面引导你、光照你、掌管你才行。保罗说，你要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好，你要知道你是跟谁学的。提摩太从他的外祖母罗伊、母亲尤尼基学会了旧约圣经的真理，他从使徒保罗跟随保罗学习了新约的基督耶稣的启示。所以保罗说，你要记住你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提摩太在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从母亲、外祖母、母亲母亲和外祖母是犹太人了啊，虽然提摩太的爸爸是外邦人， 但是提摩太的母亲正好带他读圣经，认识圣经啊，在会堂里听到等等，所以保罗说从小你是明白圣经的。这个小这个字的原文是 little ones， infant， 很小时候就开始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儿女家里面基督徒所生的孩子属于神的，从旧约到新约。所以在旧约里面，出生第八天要受割礼的男婴。那么大卫在诗篇二十二篇说到，我在母腹里，你就使我有依靠你的心。所以这样说来，孩子不是长大到某个阶段才自己说到新约才变成基督徒，他从小就是神的孩子，他的母腹里就是神的儿女。耶利米保罗都说，我在母腹里的时候神就深召我了，神就把我分别出来了。所以我们的孩子出生在基督徒家庭里面，他是属于神的，他跟神有个约的关系。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你们的孩子是属于主的，你们孩子是圣洁的，因为他们跟上帝有约的关系。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说，你们做儿女的就在主里听从父母。我小时候，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和师母在家里就把这个经文贴出来了孩子，你看，孩子啊，圣经说你要听爸妈的话那我的孩子就说，长大了他也会说，爸爸，可是你也不能惹儿女的气也有道理，圣经上是有这样讲。但无论如何，第六章第一节说，你们做儿女的在主里听从父母，那表示你的孩子在主里，对不对？不然怎么叫在主里听从父母呢？当你跟你三岁五岁小孩说，孩子啊，你现在上主日学，你要听主耶稣话，你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你是在说什么？你相信他在主里面，他既然在主里面，你怎么可以把他当局外人呢？一些浸信会的弟兄姐妹不太明白，知道有时候他十二岁十八岁自己决定要受洗才算自己信。孩子从小是属于耶稣的，我们说那信心上帝给的。大卫说，从小我在母腹就你就赐给我，使我有信你依靠你的心呢。也许孩子的自信心要长大才会更多更大，但是这个真实得救的信心上帝给这孩子的，这孩子属于神的，只要他跟神之间关系，他没有背约，没有去背叛神，我们都可以告诉孩子父母亲说，虽然这孩子两三岁离开世界，你可以安心，这孩子属于神的，他的一生里面他活着几年没有违背过圣约，他心脏病被主接去，但是他在耶稣那里，这是最有安慰的确切。如果你到浸信会教会，浸信会牧师说，有的浸信会牧师没搞懂，说这个不知道因为他没有活到十二岁，不能有自己选择，还不知道，那是你在讲什么？这孩子属于主的，从小在主里要听从父母。提摩太从小在主里长大，因为他从小明白圣经，的确他对耶稣认识是在保罗传福音才认识清楚，但是你不能说他跟上帝没有关系。我们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有一天他清楚明白了我是基督徒，那是神的特别恩典，但不表示他之前他不是神的孩子。就像你的孩子有一天搞懂，爸爸，我现在终于明白你是我爸爸了，不表示以前我不是你爸爸，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嘛。所以他跟神有个关系，所以我们要从小教他读圣经，背小妖里问答、海德堡问答，越来越清楚，有一天他会更清楚明白。但是三岁小孩可以唱耶稣爱我，我深知因有圣经告诉我，我们在座的三十岁大人还有糊里糊涂信耶稣，对不对？所以关键在于，到底上帝的恩典拣选有没有临到这个孩子，他是临到在基督徒家庭里面的人。好，所以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给基利斯布全家、斯提凡全家施洗，你说没有小孩吗？菲利比的狱卒属他的兵，他的管家一大堆人，有没有小孩？哥林多家里面全家信主受洗，有没有小孩啊？当然有啊，小孩归属基督耶稣，因为他跟神有约的关系，从小打上这个约的记号，所以呢全家受洗，从小受这个圣约家庭洗礼是很重要的。好，这是在这里强调的，就是从小要学习认识圣经，这圣经能够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智慧。原文是说，这本圣经能够，这个圣经能使你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其实更先讲，这本圣经能够使你有智慧 understanding， 让你使你借着相信耶稣而得救。 为什么这本圣经能够使你得救呢？保罗在罗马书10:17说得很清楚，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注意看，信道这个字，道是原文没有这个字，信是从听来的了。然后 faith from hearing the word of God， 信是从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所以换句话说，是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产生的信心。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查考听从神的话语，那我们信心就越来越增加。如果我们不读圣经，不来教会聚会，因为没有听到神的话语，也不跟弟兄姐妹来交通神的话语，慢慢我们就信心就越来越软弱了。所以这个信是从神的话而来的，因为神的话会使我们有 understanding， 有智慧，可以认识，更清楚认识主耶稣是基督，是我们救主。所以圣经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圣经是神的话，是活泼大有功效的。那原因是因为圣经的来源和本质，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什么叫默示呢？中文的翻译是比较这个温和，叫默示啊，默默的在那边好像领受启示，所以写下圣经。其实原文不是这个意思的。如果你读英文圣经，知道这个说到这个 all scripture， 这讲的是所谓的，是有的翻译 inspire， 对不对哈？ inspire 这个字也不正确，原文没有 in 这个字 ，spire， 是 spire 是呼吸的意思啊。所以有的像 NIV 翻译做 God breathe， 神呼出来的。所以圣经都是神所呼出来的哈，言下之意就是说，什么意思啊？读圣经要已经解经，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圣经自己告诉我们，什么叫神呼出来，什么意思？这讲到神吹气，你知道圣经记载第一次神吹气是在什么时候吗？创世纪2:7哈，第七节，当神用地上的这个尘土造亚当的身体，然后在他的鼻孔里吹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哈，这个原文是说成为有生命气息的人。好，那么所以如果神没有在亚当鼻孔里吹气的话呢，那么亚当只是有个身体却没有灵魂，因为所有的生命气息是来自圣灵。换句话说，上帝借着圣灵将生命气息注入亚当的口中鼻孔里，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同样的，圣经的特别是因为上帝吹气在这本书上，上帝透过圣灵感动作者写成这本66卷圣经。所以彼得后书1:21说得很清楚，因为经上的话，先知的话，经上的话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而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写下来成为神的话。感动那个字不是只是有一个好像有一个什么写作的一个 inspiration 灵感会写，那个字感动那个字呢，原文是 carried along， 是被带的啊。这个字在使徒行传讲到，你还记得保罗不是要坐船到上告罗马皇帝该杀吗？在地中海当中不是有风暴吗？有那个巨大的这个台风飓风来了，那个船要翻在海中，我们知道 at the mercy of the sea， 就是说任风摆布哈。那个使徒行传说到，这船就任风飘去，任风刮去， carry along by the wind。 换句话说，无论那个水手怎么样的生帆，这个船长怎么样的把舵，那个船仍然是被这个风吹到这个风要船去的地方，对不对？同样的，圣经的作者使徒先知，他们是神是使用他们的文笔背景写下圣经各种不同书卷啊，但是呢都所写出来就是圣灵要他们所达到的目的。因此呢，圣经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这样子的 carried along， 被感动啊，写出上帝的话来。因此圣经是人间所有的书都是人写的，都不会是完美的。那圣经是因为圣灵这样感动默示，所以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有灵的活书。所以好好读圣经哈，那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这个意思。然后说到都是有益的，在四方面是有益的，也就是所有的方面。第一个，教训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第二，督责告诉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很多时候像我们小学做数学题目一样， 不知道是错在哪里啊，知道错错了，所以需要有老师告诉我们错在哪里。圣经不只告诉我们是对的，也告诉你错在什么地方啊。知道错之后，还有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改过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可以拨乱反正，他引导我们使我们归正。那归正之后呢，继续带领我们走在义路上，教导我们学义。圣经在这四方面，就是我们所有的需要各方面都是有益的。所以圣经的来源本质是上帝的话，生命大能话语是圣灵所使用的宝剑，圣经的功用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对我们这属神的来说是这样，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这些属神的人，你我被装备得以完全，来行人生里每一件善事正经事应该做的事。我们都需要圣经来装备我们。这为什么唯独圣经是这样的？你的生命生活没有一件事跟圣经没有关系。虽然圣经没有写下所有像百科全书那么多的细节，但所有人生所需要知道的生活的目的啦、方向做法的总原则全写在圣经里面了。圣经绝对是足够的。今天很遗憾，有些教会不真正相信圣经完全无误，或者相信圣经完全无误，可是不相信圣经完全有用。你没有听过一些话说，哎呀，圣经是这样说啦，但是我们今天时代已经不一样啦。因为这种话啊，或者说这讲的是对的，只是现代呢我还没有办法这样应用在我身上。你们都好好读圣经啊，但是我对我来说现在还不能这样做。我们在说什么呢？我们没有真正承认圣经是活的，圣经是掌管我们生命全部，圣经自己解释自己，圣经圣灵大能运用圣经。所以至于今天基督徒呢，很多时候呢大家自说自话。因为发现查经团去的时候，那带领人呢带领查经，我曾经有一次参加一次的这个家庭聚会查经，很多年以前我做神学生的时候，这个那天晚上呢，我来带领查经，我就说到圣经告诉我们呢，基督徒要和基督徒结婚，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还有其他圣经真理的，圣经不是说了吗？寡妇再嫁要嫁给谁啊？主里面的人。那第一次结婚可以随便嫁吗？当然不行嘛，是一定是要嫁主，你很清楚，圣经上说得很清楚了啊。你和一个不信的结婚，怎能活出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呢？这每个人都知道的，可是，今天还是有不少基督徒下嫁、外嫁不信主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这个为情所困啦，因为怎么样特殊情况，上帝要求原谅我，这次我一定要嫁他，但以后再说吧。你没有照圣经去做啊，当然有些不知道啊，那就是因为，但你知道了还故意这样做的话。怎么办？在那次聚会里面，我就说了，圣经告诉我们要这个基督徒跟基督徒结婚啊，不应该跟不信，这样对不信人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什么？两个人生命不一样，不能同父一轭，一个主日要去做礼拜，一个主日要去玩，那怎么办呢？对谁也都不公平。所以两个人没有共同信仰，不应该结婚啊。那天晚上呢，查经大大发言了，有一位弟兄，其实是我的好朋友，我知道他不是故意跟我作对，他说我不赞成你的观点。我认为基督徒可以跟非基督徒结婚，为什么呢？要不然怎么传福音呢？哇，借着结婚来传福音，这真是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情况，他的妻子是信耶稣，他没信，他跟他结婚之后，后来被他感化带来教会，他信了，说你看我就是这个例子他讲了之后，那就情况有点闹僵，对，因为我是带领神学生，我说不可以这样，他说可以，他又是我的好朋友，怎么办呢？有一位弟兄他要出来打圆场，他说我觉得你们两个讲的都是对的。哇，这个真是高哈，那动机很好，可是呢事实上我们两个讲的不会都对，对不对？然后呢第四个弟兄他看到情况，他很忧，他说我觉得以上你们三个讲的都是对的。那如果这样查经查下去会什么结果啊？难怪有一个牧师说，不是我说，他说很多时候大家的小组查经，大家不好好准备，自己各自乱发言，是在分享无知，不叫分享亮光。那我想他的话是有几分道理，你没有好好准备， 不好好来带领查经呢，也不控制场面，让大家打岔乱讲，到最后今天晚上感谢主，大家都发言了，我们就会结束了，回家吧。回到家以后，大家得到什么？无知的分享。那如果里面还有没有信耶稣的人，或者不能分辨出信的，他一听，他更惶恐，更觉得不知道讲什么，他根本不要再来了。只有 social， 却没有真理。我不知道贵教会如何，我相信不是这样的。但就是至少说明，我们没有权利自己乱解释圣经啊，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来解释。从来不要说是我精通圣经 ，Never say I master the Bible， 从来没有这么回事。应该是说什么 ？The Bible masters me， 圣经精通我，掌管我。马丁路德他说了，圣经是活的，所以他有手有脚，他会来管你的。你不听神的话，你不知道去做，当然你不是神的儿女，是挂名基督徒就算了。你是真基督徒，上帝不会放过你的。哎，这个两个小孩公寓打架了，一个人过来把他们俩分开来了。分开之后呢？这个分开了的男士就对一个孩子深深告诫，罚他债，一直说他，可是对那个孩子却不管他。旁边在那边路人看说：“你这样不公平，两个小孩吵架，你应该两个都骂都罚，怎么你只专门说这个罚这个骂这个，不管那个呢？”哦，因为他是我的小孩啊，那个不是啊。你懂的意思吗？所以我们是上帝小孩，他会管我们。当你犯错不肯悔改，犯罪在活在罪中的时候，神的管教来了，甚至我们遭遇很多苦难，是因为我们不听话，畏罪受苦。你千万不要搞到不见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人的尽头，神的起头。如果你生的孩子，他一定把你抓回来，你何必浪费那段时间跟上帝对抗呢？像那个小孩不听爸妈话，到最后还是要听，你浪费那么多时间干嘛呢？如果上帝把那个人放弃了，表示那个人根本不是属于主的，上帝就任凭他行他自己心里想做的事。罗马书第一章讲的，上帝有三个任凭，不信神的人，神就任凭他去自行其恶去了。感谢上帝，我们是上帝小孩，我们不是孤儿，他管我们，他用圣经来管我们。你是基督徒，神儿女，你注意啊，你现在如果再做一件你知道是违背神圣经神旨意的事情，会管你的，到最后你不要鼻青脸肿，被管了之后才回来，好不好？现在就顺服神的话。我曾经看过一个家庭，他在 homeschool， 家里贴在墙面贴一句话，这个是家长给孩子看的，那句话写得真好啊。那句话写什么呢？听从总比悖逆好，顺从总比悖逆好。我们要顺从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装备我们心，生命中每一件事。今天这个世界的乱象到个地步，就是莫衷一是，黑白不分了。我住在美国最有名的Silicon Valley， 我们教会在 Silicon Valley 几年开始准备开荒啊，因为那边需要一间改教信仰教会，一间都没有。整个旧金山湾区 Bay Area 有200多间华人教会，大大小小，但一间公开说我们是改教信仰的教会，连一间都没有。我多年前到了湾区的时候呢， Bay Area 的时候，别人告诉我说你来到了今天的索多玛俄摩拉。我当时还不太明白怎么回事啊，我是1998年搬到旧金山湾区，在那里神学院教书啊，教会侍奉。1998年到现在2012年，你告诉我多少年了？14年了。我相信这句话了。我们那边同性恋大本营，每次投票就是我们 Bay Area 那个六个大的 county 全部是赞成同性恋的，大多数。加州其他地方都是反对同性恋的，占多数的。这个比例越来越靠近了。我记得那一年2000年左右吧。有个提案，那是也是这方面提案的，就加州的婚姻是一男一女的，这个是以62-38通过的。可在几年前，他不断的每年来每年搞，上一次投票已经是52-48了，51-49了，在每年到有一天一定沦陷了， 照这个趋势下去的话，我不只知道我住的地方是索多玛摩拉之外，但我只能说，我盼望我不是罗德住在索多玛，我怎么能够不变成罗德呢？除非我不依靠圣经，不抓住上帝的话，或者说正确的说，上帝的话抓住了我。现在有姐妹们，在今天这个时代是黑白不分，大家彼此互相观望，后现代将绝对的变为相对，将相对变为绝对的，那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这句话本身是绝对的，所以人脱离不了绝对。问题是你有没有抓住绝对真理。我小时候读过一个故事，到现在一直不能忘记，我想你也听过了。火车经过山洞，这个车厢是对坐的两个旅客，在山洞里面有风吹的煤烟啊，吹进来呢，把一个乘客脸熏黑了，因为是一个方向吹进，那对面坐的这个旅客的脸还是白的，对不对哈？没有被这个煤渣熏到。火车出了山洞之后大放光明，结果有一位乘客起来去卫生间洗脸了，请问是那黑脸还是那白脸的？白脸去洗脸的，那黑脸的呢坐着不动。哎，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你解释给小朋友听，他听不懂，对不对？可是你再讲他就听懂了啊。你懂不懂为什么那该洗脸的不去洗脸，不该洗脸去洗脸，去洗了？为什么？因为他看到对方的脸是黑的，以为自己脸是黑，对不对？看到对方脸是白的，以为自己是白的。所以大家都要看，大家看大多数人什么意见啊？这个民意调查怎么样，大家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这是这个现代。所以这种悲剧，那基督徒不能这样，黑白分明，对不对？今天牧师接我从机场回来呢，使用了这个 GPS 啊，所谓叫做中文翻译叫什么卫星导航系统啊，这个是已经二十年来已经大家都几乎现在人手一个了哈，很方便，是不是？有了这个你不必黑夜绕路，有人绕了一个小时找不到去回地方。但是在二十几年前，可以说二三十年前，这东西刚出来的时候，我就在报道上读到了，哎 ，GPS 啊，已经装在那个名贵的轿车上面了。可是我没有机会做到。直到后来呢，我第一次，当然也是很多年前，坐上了 GPS 车之后，那教会一个长老带我去教会，他们教会聚会。刘牧师啊，这个你有没有坐过 GPS 车？我说没有，我听过，我知道，但是我没有坐过啊。啊，今天我秀一下给你看。啊，上了车，现在当然我不用解释，你们都知道怎么回事。上了车之后，输入地址、电话号码，啊，还有讲话哈。告诉你们开车啊，怎么样到那个教会的目的地？然后这长老是个很属灵的人，他说：“李牧师啊，我要现在要秀给你看呐、啊，让你看看啊，如果不听他的话，他会怎么样？”好，那故意不听。那时候还不叫 recalculating 啊、哦，是现在叫，现在就就说 go back， 你错了，下面个接口要转。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初不叫，现在比较客气叫 recalculating 了。前面的刚开始的时候是告诉你错了啊，你要赶快转弯怎么？他就不听了，他秀给我看，一直看，故意那个车就那个 GP 就一直讲到你听他为止。哎，这个 GP 真好啊！当时我立刻想到了，哎，圣经不就是正是这样子吗？基督徒人生在黑暗这个世界里面，神赐给我们 GPS 圣经。当然，今天的 GPS 有的是很奇怪的哈，过一阵他不讲话了，他自己也迷路了哈，或者怎么样了。或者地图换了，我不知道，他没有 update， 那不谈了。我讲这个圣经是绝对的 GPS 啊，你看从来不会出错的，他告诉你该怎么做，下一步该怎么走，你就照着去做。主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这个欧美的有博物馆里面呢，这个收藏一个从巴勒斯坦那边找到的一个 lamp， 一个油灯啊。这个油灯上呢，这个你们看过？我去过以色列做考古研究，所以我还买了那个油灯回来。那油灯就像你看到那个图画上那个照片上一样，那油灯小小的，它里面肚子里可以放油哈，有个嘴，然后有个灯蕊可以点亮。你看那个油灯哈，那可是呢，他们找到了这个考古找到了挖出来一个灯，这个灯很特别，这个油灯上面有一个环，啊，有个就是有一个也是烧在上面这个陶瓷这。一个就是有个有钩子在上面，哎，这些专家们研究怎么回事啊？ 哦，后来搞明白了，那些时候呢，那个油灯是那个环呢、啊，灯塔环就是用来绑在鞋带上面的，所以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时候有人就把油灯，我不知道，我很难想象，就是绑在鞋带上，因为那个油灯上面有个环，就是个用途啊，只能这样解释了哈。他走路的时候，脚前灯，路上的光。你开车就知道了，你不需要很遥远的这个探照灯，你只需要能够照进你前面路程需要看清楚的。圣经很多时候没有告诉你遥远的将来，但却的确神应许他的话语，一步一步带领每天的每一步。今天的难处，一天当中够了。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不要为明天忧虑。神的话这样装备我们。今天 GPS 让我们想到，神的话永远不会出错，他引导你，他告诉你，你不听他的呢，他不断的告诉你正路，悔改，悔改，归向他。你如果一路心硬到底，不听到最后，你出车祸撞死了，那实在是咎由自取。亲爱的姐妹，神的话是活的。马丁路德在他临终的时候，他的病榻上，大家安慰他：路德，感谢上帝，路德牧师，你看你为上帝做多大的事，你带领宗教改革运动开始，你看多少人现在悔改归正，不在现在罗马天主教，一段讲的类似的话。路德，你应该感到高兴，你可以欣慰了啊！看看你为上帝做多大的事。路德一听这话，心里就没有安慰，他说：“不 ，I did nothing. The Word， 神的话 ，The Word did it all. 神的话做了一切，让路德得到这安慰，不是我为上帝做什么，而是上帝的话使用了我，上帝的话做了这一切。亲爱的姐妹，神的话做了一切，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主道是永存的。明天我会继续讲。”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神得一切荣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圣经这样说。我可能以为是我自己选择信耶稣的，就圣经告诉我，耶稣说，约翰福音十五章，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啊。那谁对呢？当然是圣经对，我错了。 GPS 对，我的路况我搞错了，一定是这样的。因为这 GPS 不会出错，这本圣经不会出错的。圣经告诉我，信心是上帝赐给我的啊！我以为信心是以前我自己挤牙膏挤出来的，结果是上帝赐给我的。哦，圣经这样说，我就这样相信呢、啊。你说圣经哪有这样写？明天不要缺席，明天要来。我们查好圣经看，圣经上说很清楚，信心是上帝给的。弟兄姐妹，从唯独圣经开始，你才可以真的认识什么叫唯独恩典，唯独因信就称义，唯独神得一切荣耀，唯独基督是中心。求主帮助我们，先贤所信万事永存，那是因为他们所信的是圣经，是神的真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的话语何等宝贵，实在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我们生命的灵粮。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不听主耶和华的话。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今天无论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都需要悔改归正，归回圣经，归回改教的信仰，归回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主，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每颗心在你面前学习。我们为今天晚上感恩，也继续为明天两堂聚会、主日两堂聚会祷告。求主借着你宝贵的圣经向我们心说话，让我们整个心降服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愿你的名在我们个人生命中，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的教会得着一切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接下来